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每天的一个小时，准确的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23点到24点这一个小时，都由午夜情歌和大家相伴。当然我也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心情，分享话题，还有音乐。刚才来的时候在导播间，然后跟导播老师聊天，他说哎呀，你这时间还真是一天当中交替的时候。哎，我突然间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迷之使命感，就是找到了本初子午线存在的意义。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玩笑，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只是呢在夜晚的这个时候能够作为一份陪伴，偶尔能够让你觉得喜欢，说到你的心坎里，听到一首自己爱的歌曲，我想这都是一天当中的小幸运。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吧。成长就是让你把痛苦从响铃调到静音的过程。今晚我们的话题跟成长有关，就是成年人的无奈。成年人有太多太多的无奈，因为他会打破你固有的认知，然后呢让你见识到很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的东西，让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手足无措，甚至是有一些冤屈，有一些苦恼，但是又无人诉说。这份孤独、无奈、沮丧和愤怒通通化成了成年人的烦恼。今晚我们就来聊聊吧。成年人的无奈到底有什么呢？对于你来说有经历过什么呢？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和新浪微博主持人道道给我留言。 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大安公园捉迷藏，看明月光，低头不思故乡，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评弹。孩子们只会贪玩，父母都只会期望，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Shall we talk? 好像过去牵着手去上学堂。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难道互相掩藏就能避免了失望？表白有什么可怕？请你不怕为难，不要拐弯。屏幕闪亮，两个人一起看，什么都不谈，只敢打着官腔。情侣的晚餐，白开水一样淡，宁愿面对这一部电脑无视忙。情侣都善于说谎，大人都会向前看，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好让 让我们重新认识别隐瞒。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承诺更难堪，难道互相掩藏就能避免了失望，摇摆有什么可怕，请你不要拐弯。请你说，请你说出心里难以承受的伤，不能说除非我们早已忘记了爱的力量，聊天只能假装，表情需要勉强，何必把这种遗憾带到未来的天堂。孩子不在身旁，都跑到外面干活，爱吃便当。 And shall we talk， 只有树叶摇晃，沉默到听得见那如歌的心伴。 Shall we talk？ 来自陈奕迅，今晚的开场曲。这首歌我之前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非常的受触动，因为我觉得它的那种开始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像小的时候那样单纯的无忧无虑的感觉。但是呢，你听完了它整首，看过了它的歌词，你才明白它就是唱的从小到大成长之后对于生活的打磨，他变得麻木，变得无言，变得孤独，变得和爱的人也都无言以对。所以呢，这首歌用着最动人、单纯、孩子气的旋律，唱出了最无奈、成熟的成年人的悲哀。来吧，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依然触发了大家的这个很多的想法啊，很多的故事。小薇就说，你观察云，其实它散得很快，可能一眨眼的功夫就变了模样。人为何非要纠结深入到某个情绪中呢？人可以给自己按很多转换器的。是的，是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调节情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去面对，或者说就亟待你解决的一些事情。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因为都是同龄嘛，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己可爱的宝宝。但是呢，他有一天夜里给我打电话，就是抱怨了一下他一直以来的一个生活状态。老公对他也很好，孩子呢也非常的健康活泼可爱，可是呢，他的烦恼点就在于他的母亲。他的妈妈就觉得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并没有站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在他妈妈的眼里，他就应该成为一家之主，说一不二，在事业上要非常非常的完美和优秀，回到家里还要就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呢，我这个朋友却说，我也是人，我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也有累的时候，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营造得很好。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的妈妈就是不理解。因为这个导致了母女两个人持续了一年多的争吵，其中有冷战，也有特别激烈的争吵和爆发，但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无解的状态。所以我在想，可能这真的就是成年人的无奈。有的时候当你已经成年，那你可能面对的就是要学会妥协。好啦，今天晚上呢，如果你也有成年的无奈，或者说觉得有什么烦恼的话，尽情的吐出来吧，我们一起来分享。来听第二首歌，这也是很多成年人的一个状态吧，忙。这个不是忙碌的忙，而是迷茫的忙。有的时候真的会怀疑人生的方向。 落了灰尘的 手，记不清多久没吐，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都好找我不想明忙，搞不明白怎么去活，谁比谁更洒脱，万家灯火却没盏灯留我，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真实姓名，终于天总会晴，我还下雨，像得了怪病，怎么还不清醒，怎么还不清醒，想要爱却没有情书，谁能解情意，我怎么不相信，好多歌曲只敢自己听，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真实姓名，终于天总会晴，我爱下雨，像得了怪病，怎么还不清醒，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真实姓名，终于天总会晴，我下雨，像得了怪病，怎么还不清醒， 忙，这首歌来自李润琪。来互动今晚的话题吧，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现在呢，聊天室也改版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有一点点新版本，如果你不适应的话，就在上面寻找一下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进来就好了。如果要是有空的话，欢迎数据组的精灵们也可以多点一下小心心，为我们集赞。午夜情歌的数据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端可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FM97.4。其实我很好奇，就是每次呢，我都对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就是我很想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用收音机来收听午夜情歌。如果是的话呢，欢迎在微博和抖音上来跟我报个到。是的，抖音呢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如果你想看呢，就直接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说到成年无奈的事情很多，像清风飞扬、清风飘扬，他说成年人的世界里就没有容易二字，谁都不容易。是啊，那句老话说的非常的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所以我们要尽量让自己变得幸福。来听一首稍微欢快一点的歌，来自大紫行星。 靠近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世界上怎很容易，好不容易接近这两颗星星的轨迹，陌生的心灵在吸引，过你遥不可及，会是视线同行还是会有顾虑，轻易就错了决定，我们都是星星来自不同星系，相隔了太远距离，多少宇宙世纪黑洞阻力，我只在乎你，没什么可以代替充满神秘的你，瞬间的光景要怎么走进你的心，我始终相信能够与你再次相遇，繁华季节里来一场最盛大的飞行，在十几世纪，十几世纪，这两个星星的轨迹，陌生的心灵在吸引，过你遥不可及，会是新鲜东西还是会有顾虑，轻易就做了决定，我们都是星星来自不同星系，相隔了太远距离，多少雨怎么可以代替充满神秘的你，瞬间的光景要怎么走进你的心，我始终相信能够与你再次相遇，繁华几千里来一场最盛大的飞行，在十几世纪，十几世纪， 一首《行星》来自大紫。在几万几亿万年前，我们可能都是宇宙中的尘埃，但是呢，现在你我却可以在茫茫人海相遇，这也是一种缘分，就像我和正在收听午夜情歌的你们。是的，刚才我不是说做个小调查吗，说有多少人在用收音机来收听，结果在聊天室里面还有抖音上面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来报道了，真的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看到大家在收听和陪伴，让我觉得一天当中不管我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但是在这一个小时是我最安心和温暖的存在。看到在聊天室里面，比如说 LV 红城，之前好像没有怎么见过这个 ID， 以及刚才的大老鼠也是没，不知道是不是新朋友啊，还是说只在午夜情歌是新朋友，希望新来的朋友可以养成固定收听的好习惯，也欢迎大家，包括刚才在抖音上面 Apple 也说，我特意来报告一下啊，就是我用收音机在听，谢谢。说到今晚的话题，成年人的无奈和孤独，刚才西探说希望有人在我失去表达欲望的时候可以温柔地接住我的疲惫，成年人的世界懂比爱珍贵，说得很好，成年人就是让我想到了那首歌你最珍贵，其实珍贵的点真的在于你懂我，当然爱是前提，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没有爱的话，即便你再懂 那最多最多也就是灵魂伴侣，他成为不了你的爱人。因为有些时候爱需要一点点盲目，但是呢，如果在相爱的基础上还能够找到一个懂你的人，那你要真的好好珍惜了。成年人其实有的时候最大的悲哀就是你所说的委屈难以启齿。 忽然有太多的话，我只想对自己说，有些难以启齿的柔弱只能自己慢慢把握。忽然间有一天你不再听我诉说，有时候也偷偷掉眼泪，有时候只能自己难过，哦，有时候也觉得许多事都不可能，只好认定是自己的错。有时候也会默默认真，想过自己也会有可能，如果上帝安排我也必须这样，在爱和恨的世界里迷惑，有些难以启齿的柔弱在孤单夜里会滑落。忽然有太多的话，我只能对自己说，有些难以启齿的 这首歌难以启齿的柔弱来自金志文。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成年了之后，尤其是作为男人啊，当你有了家庭或者说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很多的事情你都要主扛，因为都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嘛。但是男人也会委屈啊，也会累，然后也有倾诉的这种欲望和想要表达的时候。可是呢，如果有一天他有些话没有办法说出口，或者也没有人再去倾听的时候，那就真的变得难以启齿，只能自己去消化这份孤独了。没关系，如果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我可以倾听。

23:31，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刚才一不小心放错了音乐，马上转换回来。今晚我们来聊的话题有一继续走这个非常深入的走心范儿啊，也不能说扎心吧，就是成年人的无奈还有烦恼。那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经历过哪些事情让你特别特别的无奈呢？或者说让你很委屈，让你很受伤，都可以。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互动。如果想看视频直播，那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我也开始换了星光的滤镜，很符合夜间的效果。看到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像邂逅幸福，他说，我作为一个北漂打工的成年人，对我来说陪伴孩子是最大的奢侈，但是迫于生计，我不得不奔波劳碌在打工的路上。是啊，这是很多人的现状。就像去年的时候我记得，然后呢在网上曾经有过一段视频的集锦，然后就是集合了各个成年人崩溃的瞬间。其实有的时候成年人崩溃的瞬间就是让人觉得很突兀，很突然，然后很匪夷所思。可能你坐在路边正吃饭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有的呢是坐在地铁口或者是下地铁的这个台阶上，有的坐在这个甚至是办公室里面，可能突然间就很崩溃。因为这些情绪的爆发不是说一时的，而是很长很多很长一段时间积压在心里，然后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了下来，导致他实在是承受不了了。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感同身受，成年人都不容易啊。好啦，下半时段我们的固定盲盒不会被话题所打扰，那今晚我们就来猜一下，今晚的盲盒难度还是要升级一下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英文歌，那就看谁可以第一个答出来。 Teach me to numberDays and count every moment before it slips away, taking all the colors before they fade to gray. I don't wanna miss even just a second more.It happens in a blink, it happens in a flash, it happens in the time it took to look back. I try to hold on tight, but there's no stopping down. What is it I've done with my life? It happens in a blink, it happens in a blink.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No one remembers how far we have run.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before the day becomes a yesterday. Before you turn around and it's too late. It happens in a blink, it happens in a flash, happens in the time it took to look back. I try to hold on tight, but there's no stopping time. What is it I've done with my life? It happens in a blink, it happens in a flash, it happens in the time it took to look back. I try to hold on tight. 今晚的盲盒，这个难度还是难不倒我们的山外有山。然后之后呢，就是棉花糖，还有泪落心田。然后我就说，请问怎么样才能难住你们三个？真的太厉害了哈！今晚的盲盒又被猜中了，就不能说留给我吗？如果你们猜不中的话，这个盲盒就归我了。但是几乎每一天都没有给我留这样的机会，没关系，我决定本周四呢，我们要开一个盲盒大战，然后要全部盲盒大洗牌，所有歌曲均以盲盒形式出现，我看看到时候咱们谁的命中率更高啊。好啦，那还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Tucker 他说，我分享一句话，生活很苦，给自己加糖，路上总有阴影，但抬头呢又总能看见阳光。是的，所以说我们虽然说经历过无奈，经历过痛苦，然后经历过不公平，种种种种吧，但是还是要咬牙坚持嘛，对吧。哦对了，刚才要说一下，今晚的盲盒名字叫做 Blink， 其实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意思。这首歌我觉得很温暖啊，虽然说它歌词里面总说很多事情发生在一刹那，可是呢整首歌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唱一见钟情。下半段我们要回归到慢慢回归到温暖的这个情绪当中。看到西坦在抖音上说，他说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不成熟了，我会吃小孩吃的东西，比如说奶酪棒啊，还有 AD 钙奶什么的。我也是，我之前我记得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我现在特别，不是现在，我一直都很喜欢喝 AD 钙奶，不管是这个某百事还是某哈哈，就从小喝到大的，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喝，我觉得挺好喝的。然后小孩子吃的那个，我记得好像之前老说小孩特别想，或者说特别喜欢吃那个什么健达巧克力是吗？结果我前一段时间我终于第一次吃了一下，我的天哪，太齁了！小孩子真的能吃吗？我发出了巨大的问号。跑题了啊！还有看到北京劳尔，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可以在这里点歌吗？好久没有说这个话题了。是的，午夜情歌可以接收大家的歌曲订单，但是呢我们是佛系发货，如果你的歌曲被选中，那就会在72小时或者144小时之内给你发出，所以你要持续收听哦，不然的话你会错过你的订单的。收到订单后记得给我好评，以前是5颗星满星，现在没有上限，给的越多越好。继续来分享今晚的好歌吧。这首歌来自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整夜的暴雨让我只想紧紧抱着你，被 穿过桥的石板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苦。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可见会把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夜空中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浪漫也还很便宜，情绪情绪也只是句。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来自李宇春。我觉得时代在变，然后很多东西大家都是由不接受到接受，就像李宇春他们那一届的超女超级女生，然后当时刚刚爆火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这是什么，然后都感觉不是很接受，就觉得他们只是一段时间的产物。可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当年他们那一届如今依然非常的优秀，而且越来越优秀。所以就是凭实力让大家佩服和改观，这一点真的非常的励志，这是成年人励志和努力的典范。就即便我被诋毁，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样的误解，那只要我努力，然后不断地去提升自己，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光。也收到大家的订单，回去准备一下，如果可以发的话，那么就收听，等待着收你的货吧啊。老尔说坐地铁听广播，其实可能我回听的概率会比较高，这么多年第一次加班这么晚，然后呢坐地铁回家，也你看这多巧，也这么偶然的听到了午夜情歌。还有刚才在抖音上也有几位好朋友就说一直都是在收听的，从今年节目开播一直到现在，我真的非常的感激感动。然后他说第一次来看看你的直播，就是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他说为了你我把卸载了2年的抖音又给装上了。好，非常的感谢各位。好啦，进入到今晚的书东信箱，分享一下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说到成年人的无奈，那我最近真的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那种成年人的孤独，是一种明明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还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完成某件事的无奈。不快乐的情绪占据了你的生活，你表面无情地用着轻快愉悦的口气去回复消息。你已经临近崩溃点了，但遇见同事和熟人还是能挤出一个微笑。应接不暇的繁琐小事如同俄罗斯方块一样一件件地从天而降，你却没有拒绝反抗的资格，只能手忙脚乱地接住，最终在混乱中被淹没。孤独的感觉是什么时候体会到的呢？大概是长大后离开父母的恐惧，被心爱的人抛下的无助，遭受到有人被迫或者欺骗的悲痛，亲眼目睹梦想被现实击溃的沮丧之后，开始怀疑和迷茫。都说成长很痛，可是呢，我没想到会这么痛，但我还在咬牙坚持，依旧选择直面和抵抗这样的生活，不然我又能怎样呢？是的，还好你是选择了坚强，让我想到几年前的一句话，如果不坚强，软弱给谁看？所以加油吧。 飞的太多，顶着几起风的穿梭，骗人的季节在初春的雨后，想用专属你的荒城，花该慎重，很熟悉的车别躁动，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知道试错还可以冲动，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却担心时空。谁在诉说送这时代的忧愁，等待的干涸像被残酷割舍，并不属于我的荒城，我该慎重，悲伤的天空太躁动，寻觅的结果只是我的阴谋，如此怯懦怎么给承诺，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 玩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却担心失控。多想你用种种欢笑， 北京下雨了，这首歌来自王啸坤。那年花开很喜欢，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王啸坤的歌，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他的歌曲很不一样，有一种莫名的高级感。但是这首歌确实应该昨天放会更好，因为昨天下雨了，今天北京并没有下雨，主城区没有下，但是呢，据我们的精灵报告说这个还是下了点的，在石景山去那边。好，那也不算是白放了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虽然他的歌名叫北京下雨了，可是呢，他唱的却是更多的关于心情，关于一种内心的感受。那年花开欠我一个故事哦，我在等他的故事。他说关于这首歌确实有，但是今天不说好吧。那这个把我的胃口吊起来，就等着明天你的故事了。现在呢，下了几场雨之后，慢慢的开始变凉了。晚上呢，我出门的时候都开始穿着长袖长裤，如果要是还穿裙子或者是这种短裤的话，那晚上回去的路上就会很冷。饶是我这么不怕冷的人，还是有点受不了。所以我真的感觉到深秋，不能说深秋吧，真正的秋天已经来了。关于季节也有很多的歌曲，也有很多的感触，明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后一首晚安曲来自李荣浩，不说。成年人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学会自己消化，有的时候呢，打碎了牙也要和血往肚子里吞。不说变成一种常态，但是希望即便不说，我们也有自己去排解的通道。今晚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明天见，晚安。 怕你突然出现，为了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明天，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当分手是种锻炼。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过，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总是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事消化成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 好像没心没肺，话很多。我只是不满不